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副议长车厢宝1月4号发表谈话，表示要积极参加为全民族统一运动开创全盛期的斗争。谈话指出，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元帅的新年贺词让全体同胞对祖国统一抱有信心和乐观，还鼓舞海内外全体同胞奋起投入统一爱国斗争。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和全体旅华朝鲜人将遵照金正恩元帅在历史性的新年贺词中所提出的纲领性任务，今年在铺平自主统一的康庄大道方面，尽到自己在时代和民族面前所承担的使命和任务。另外，实践615共同宣言海外委员会美国地区委员会委员长近日发表一篇文章，呼吁积极参加祖国统一运动。